us laugh, so you made us cry. One that made you have to say goodbye. What I'd give to run my fingers through your hair, touch your lips to hold you near. When you say your prayers, try to understand, I've made mistakes, I'm just a man. When he holds you close, when he pulls you near, when he says the words you've been needing to hear. I wish I was him, but those words are mine to say.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动听调频 Metro Radio FM 94.5 Beijing's newest radio station。 从京都到东京 X1 四周年特辑完结篇，是怎样的感动让摄像师傅潸然泪下，又是怎么样的无奈让娜娜黯然神伤？ 另外一个是8300 特别想知道那8000多人 报的最多的人是朱慧杰。 Delicious, tasty, yummy. It's X-Fun with Jason. Every Saturday, 6 to 8 p.m. Only on Metro Radio. FM 94.5. Trapped in our is my desire. Break down the walls to connect, inspire. Open up your high place, liars. Time is ticking for the empire. The truth they feed is feeble, as so many times before. The greed of all the people. They stumble and they fumble and we are about to riot. They woke up, they woke up, the lions. 嗨，大家周末好，伴随着这首来自 Katy Perry 水果姐的新单，新一期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又如约跟各位见面了。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我依然是 Jason。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依旧由我带领各位去世界各地来寻找美食。上一周的节目呢，我们感受到了用极致匠心做出来的日本最好吃的糖心蛋，而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感受感受这种用近乎苛刻的标准做出来的简单美食。小萌已经在另外一家百年老店排了很久的队了，到底是吃什么的呢？稍后在歌曲之后回来，我们一起过去瞧瞧吧。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94.5。 十点钟之前就大家就开始在这写名字了。这张纸写满，今天就结束了。 他这咱们写的是实名，就是他可能进先拍完咱们，然后带他们比赛的进去。 没有一起的。 娜娜，不要吵你。 兄弟，安婷可不等你们，你到时候进不来，比不了赛，这个责任谁负责啊？ 刚迟到了，出门又晚，然后坐错站了。 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就开始迟到了。 外面已经排起了长龙，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店呢？让那么多人为他风雨无阻呢？屋漏偏逢连夜雨，队伍排的是遥遥无期啊！而我们的女生们还出门晚了，还坐过了站。于是呢，摄像师傅很生气的在群里留言了： 行程耽误了，我们从你们的工资里扣钱，来重新在这里拍。 你们是刚才没看见他脸臭的时候？ 我站这家店 啊， 他说我， 说你什么？ 他让我走，他不让我站着。 你的店怎么能开那么多人啊？ 为了吃晚饭，容易吗？跟要饭的似的。 是的，这家店卖的是米饭。200年前，一家叫做庄屋的米铺呢，就快倒闭了。他的第八代传人呢，就决定说改成一家吃米饭的料亭，八代目宜宾卫。而按照我们计划，昨天晋级的三组，每组会选出一名队员，在这家料亭进行吃米饭比赛，在3分钟内看谁吃得多。可人家不让我们一大帮人同时进去啊，没办法，只能选择旁边的餐厅进行比赛了。但这家的米饭还是不能错过的，那就让我来帮大家品尝品尝这家的米饭到底怎么样吧。 我们想一起参加比赛，然后这家店太矫情了，就是说我们10个人前面排队了，也只能两个人进去吃，然后反正各种情况都不可以。他们家这个米好，而且烧米的这个器具好，但是呢地儿太小，好多人在京都吃完了之后吧，回中国念念不忘，有的人为了来京都就为了吃一碗饭。 每一颗都很光滑饱满， 这米真的是值得一吃的。而我们中国米其实也不是太好。 我们中国可是稻米的故乡啊，拥有7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来尝尝这家的日本大米呢？看上去很普通的一碗白饭，味道感觉就有点意思了哈。请注意我的措辞哦，这米的确是值得一吃，但是咱们中国的米呢也不赖，特别是对于像东北啊，吃惯了东北优质大米，当然不会有太过惊艳的感觉了。这家米铺老板每年还会搞一场鉴定大会，成为了日本的大米行业标准制定者，米其林餐厅的大米呢也都从他家米铺选购。我们中国好像没有这种标准，不过想想也是，我国是地大物博，光大米分一年一熟的东北米、2熟的南方米，海南甚至一年3熟，也的确没法制定出一个标准。就食材本身而言，这一家的米确实没有太过值得说到的地方。不过米饭好不好吃，煮米的器具也很重要，他们家独到之处就在于用了一种特制的釜，用这种釜煮出的饭呢，颗颗饱满，软糯弹牙。当然光吃米饭还是有点噎人的，于是聪明的老板还结合了日本家常的刺身盖饭、茶泡饭或者是锅巴饭，做出各种各样。八代目宜宾卫在日本很多地方都开了分店，如果你想享受排长队还能吃到一碗上乘百米的快感，还是要来这家在京都的本店。这家米饭料亭把一家快倒闭的店铺换了个花样，就让它重生了，真是打心底里佩服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在稍后的歌曲之后，我们去关注一下隔壁进行的比赛结果如何。这里是 XFun 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94.5。 Up All Night，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1， 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我依然是吃货掌门人 Jason， 这是我们 X1 吃货俱乐部四周年的特别节目。那我们此刻正在日本的京都 Kyoto， 彼时呢，我们正在八代目宜宾味享用号称日本第一的米饭。而旁边的吃米饭比赛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们组参加比赛的队员是大胜，而孙夏组的代表是王宁，周公子那队呢则派出了李欣。其实这比赛没什么悬念，因为一男对二女嘛，男生天生胃口应该就会比女生大一些，我觉得不必我督战，大胜应该能轻松取胜。结果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因为这个想吃这个米而破获了比赛。 我就一卤煮好 米饭没了，得现煮，然后来不及啊。老板说没事没事，然后打电话，然后志鹏说他好像从隔壁在调米饭，一会儿就端了五碗过来。 李欣一碗，张连胜三碗，王宁两碗，李欣组后台。 隔壁已经过时夜总会门可罗雀，不过作为比赛场地也还行啊。结果也是不出所料，大胜已干掉三碗的绝对优胜取胜了。那么孙夏组的王宁消灭了两碗，周公子组呢平时就饭量小的李欣不出意外的垫底被淘汰出局了。因此在京都的最后比拼还是我和孙夏之间的较量了，也将是此次我们 X-Fun 内部友谊赛在京都的最后一场对决。这回比的是 你在哪边干？ 紧张死了， 都是三个路痴。星君昨天线下的谷歌地图王宁只用过三次。 这个比赛的主题是日本的抹茶。抹茶这种起源于中国隋唐的产物，传到日本后极致化为日本的国粹。作为来自中国的吃货，怎么能不了解咱们老祖宗的发明呢？抹茶消消乐两组同时比赛，每组的三名队员分别在导演组指定的三家京都名店进行问答接力比赛。第一场 PK 的孙夏和小萌需要累计抢答正确三道题目，先完成答题的艺人在吃掉这家特色抹茶产品后前往下家店铺与队员接力，以此类推，最先完成接力的组呢将会获胜。累计答错三题对方加一分，而导演组会带领参赛选手去往目的地。孙夏是个路痴的问题呢也就不用担心了。 要等两个小时以上来吃这个有一点点没必要哎。不过我觉得是好吃的。 我们会出一些问题，然后你们采用抢答的方式。 Round one。 经常喝抹茶可以减压长寿吗？ 抢答。 抢答。 是。 抹茶的营养成分超过普通的绿茶吗？ 抢答。 是。 喝抹茶时需要先撇去浮沫吗？ 抢答。 这样吗？ 不是。 抹茶需要用沸水泡制吗？ 抢答。 不是。 抹茶的抗氧化能力是野生蓝莓的两倍吗？ 抢答。 是。 市面上很多抹茶产品都是绿茶粉冒充的吗？ 抢答。 不是。 抹茶的原料是经过揉捻的小茶片吗？ 抢答。 是。 好，孙小萌快吃。 小萌需要吃掉百年抹茶店纸原实力的招牌抹茶冰淇淋。纸原实力是京都非常有名的这茶庄老号，有150多年的历史。冰淇淋很甜，但是抹茶苦啊，做成抹茶冰淇淋是恰到好处，而且使用的是品质上乘的宇治抹茶。而只有一个题目时间差距的孙夏也紧随其后拿到了冰淇淋。不过小萌哪是女汉子孙夏的对手呀，只见孙夏是三下五除二的吃完了抹茶冰淇淋，一阵烟儿就没影了。而小萌的搭档摄像师傅竟然不识路，只知道第二家店的名字和大概位于京都站附近。听到这儿大家一定为我们组捏把汗了吧，不过大家接着往下听吧。接下来在歌曲之后我们比赛将会继续，没准会有奇迹出现的是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我们歌曲之后回来。 Time is money, so don't fuck my mind. Seeing out with my girls, I'ma have a good time. Step back with your chit-chat, killing my vibe. See, you can't get too much of a good time. you're dressed up in the finest things. Well, please hold your tongue, don't say a damn thing. See your iPhone camera flashing. Please step back, it's my style, you're cramping. You here for long or no, I'm just passing. Do you wanna drink? Nah, thanks for asking. Ooh, nah, nah, yeah. Don't act like you know me, nah, nah, yeah. I am not your homie, not your homie. Ooh, nah, nah, yeah. You know me like you know me, nah, nah, yeah. You don't know me, fuck yeah. Ooh, nah, nah, yeah. Don't act like you know me, nah, nah, yeah. I am not your homie, not your homie. Ooh, nah, nah, yeah. Don't act like you know me, nah, nah, yeah. You don't know me, fuck yeah. I mean, we can throw shapes together, but it doesn't mean you're in my circle. Yeah, yeah. Cruise through life and I'm feeling on track. If you can't keep up, then you better fall back. Cause money look better when I see it all stacked up. Ooh, ooh, ooh, ooh. See, you can't get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So I'm here dressed up in the finest things. Well, please hold your tongue, don't say a damn thing. iPhone camera flashing. Please step back, it's my style, you're cramping. You here for long, oh no, I'm just passing. Do you wanna drink? Nah, thanks for asking. Ooh, nah, nah, yeah. Don't act like you know me, nah, nah, yeah. I am not your homie, not your homie. Ooh, nah, nah, yeah. Don't act like you know me, nah, nah, yeah. You don't know me, fuck yeah. Ooh, nah, nah, yeah. Don't act like you know me, nah, nah, yeah. Flashing, please step back, it's my style, you're cramping. You here for long, oh no, I'm just passing. Do you wanna drink? Nah, thanks for asking. Ooh, nah, nah, yeah. Don't act like you know me, nah, nah, yeah. I am not your homie, not your homie. Ooh, nah, nah, yeah. Don't act like you know me, nah, nah, yeah. You don't know me. You're listening to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王鑫，先走，快靠边！你知道在哪儿坐一百路吗？什么是 M Q T A K 的？ 对。 还好我们是有备而来啊，小萌就想起来啊，今天早上排队排米店的这个队的地方呢，就是坐100路公交车来的，因此也很快的找到了车站，而摄像师傅也很耐心的帮他确定有没有坐反，而此时领先小萌的孙夏他们呢已经是没有了踪迹，估计已经到达第二家店铺准备第二轮答题了吧。 虽然答题相当成但是吃东西实在是比不过孙姐，不过现在还好已经找到车站，坐202或者100就可以到监督站跟下一组会合。 只能从路上不要堵车。孙姐是不是刚来就赶上一辆？ Jason 我呢此时正在第二家店铺门口候着呢，当视线中出现小萌的身影的时候，心里的石头可算是落了地了。不过这状况有点不对呀，按理说孙夏应该先到才对呢。还是不管那么多了，接下来呢就是我的答题环节了。 哦耶，还比孙姐晚出了 啊。你先别说了，先赶紧继续行吗？别节约我们时间。现在到我了，我现在马上要开始回答问题了。第二站 ，Round Two。 如同赞美抹茶的诗句“碧云以风吹不断”，下一句是， 蒙一个吧，应该是 B 吧。 抹茶最早在日本的地位是 A。 人们发明蒸汽散茶其实就是 C 碾茶。 对。 哇、哦、吼，三个都对了，我走了啊！不对，我得吃东西是吧？ 第二家店铺伊藤久右卫门，总店呢也是在宇治，招牌呢是抹茶生巧克力。宇治抹茶呢是由石臼来研磨出的，和生巧克力也是非常完美的搭配。生巧克力低脂低糖又新鲜，一口气吃一盒也不会觉得甜腻哦。而当我吃完最后一块巧克力， 孙夏如同人间蒸发一样，还没出现，于是我和小萌可以慢悠悠地前往下一个店铺了。 你知道吗？你在中国买的那一些啊，而且包括在日本，真的大部分都不是抹茶，大部分都是绿茶粉。啊，都得吃完啊！太香了。到了。 第三家店铺非常近，就位于京都站内。第三轮问答呢是多选题，只要累计答对两题就能胜利。 Round 3。 碾磨的抹茶带有什么样的味道？抹茶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哪些营养成分？ 纤维素。A 是什么？ A 是维生素。 维生素。 轻松答完题的大圣还需要吃掉这家名叫中村藤吉店铺的抹茶凉粉，是用年糕、些许红豆沙和抹茶粉搭配而成，清凉爽口啊！ 这个很好吃，应该上面是那个年糕。不过我说实话，我们一点点稀都赢了，应该是。 毫无悬念，我们组呢是轻松取得了胜利啊！那么孙夏那组去哪儿了呢？ 第一个先出发的，结果坐了3站之后发现坐反站了。这风景特别好看，枫叶都已经红了不少了，红叶也都快疯了。A 组已经比赛完事了，不用跑了。 原来是坐反车了。说句公道话，这应该是导演组的锅呀，因为这次找路的还真不归孙夏管，不是吗？不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一定要细心啊、即便可能不需要你去操心的事情呢，我觉得多准备一下啊，或者是多锻炼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不对吗？细节也是决定成败的。而孙夏同学这次更是坐实了路痴的名头啊！ 恭喜你们！ 谢谢。 获胜的我们组将获得京都特产大礼包，选礼包的任务当然又落到了星星的身上。而这一集 X Fun 吃喝杂货店 VIP 会员可以抢购的呢，是伊藤久右卫门的抹茶布丁和抹茶卡布奇诺。对了，抢购到了会员品尝这款布丁的时候，别忘了撒上正宗的宇治抹茶粉。如何成为会员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的官方微信号 X Fun China， 直接发送会员两个字即可以获得成为会员的方法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在歌曲之后回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京都比赛中垫底的娜娜组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From a young age, taking my soak into the masses, writing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to me, shook at me, fee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ache, from the pain, taking my message from the veins, speaking my lesson from the brain, 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 A dove, oh, ooh, your spirit up above, oh, ooh. I was choking in the crowd, building my rain up in the cloud, falling like ashes to the ground, hoping my feelings, they would drown, but they never did, ever lived, ebbing and flowing, inhibited, limited, till it broke up and it rained down, like... flames. You're the face of the future, the blood in my veins. Oh, ooh, the blood in my veins. Oh, ooh. But they never did, ever lived, ebbing and flowing, inhibited, limited, till it broke up when it rained down. It rained down like. You're listening to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我现在还回不过来神，怎么能是我传递给你？ 你真的要让我给大家跳日本舞吗？ 好、啊。 如今的京都呢，有很多租借和服的店，5000日元一套就可以穿着和服在京都上个街拍个照什么的。而娜娜和齐智慧也穿上了和服，他们是要， 我现在赶过去给大家做晚餐服务，我们愿赌服输。 唉，托您的福啊，托您的福祉。 唉，实在抱歉呀、啊。 没事啊，从一开始你就和我抱歉了，一直抱歉到现在。 前往的目的地是我们2013年来过的美浓级竹茂楼。2016年的竹茂楼也整整300岁了，而由于只允许两位体验，所以起源少爷是逃过了一劫。 就是辛苦杨子了，要跟我们前前后后的。 见到每个同事都要打招呼，在这里是必须的礼仪。中山公廷先生将教授娜娜和智慧在客人用餐前要做的准备工作，首先根据客人定位的人数安排座位数。而作为实习服务生呢，娜娜和智慧现在并帮不上什么忙，不过前辈去哪儿一定要紧随其后。接着打湿毛巾要拧到规定的干湿程度，然后要把接待客人的标间仔细的检查一遍，然后把毛巾洗干净放回原位。忙着干活的同时呢，也不能忘了应有的礼仪。 我们要擦所有的地板，然后这个顺序一定要是这样擦，而不是这样擦，要按它这个竹席的纹路来擦。 两 两 硬 硬硬，要很硬啊，也就是要那个抹抹布很干很干。 先打扫房间，按自己想一下应该怎么接待客人，然后把自己的干干净净以后，把自己的心也会干净。哎， 像那个竹板地，不是竹外面。 外面。 啊。浇水以后，我们的庭院干净漂亮，是这个意思。 几乎全都要覆盖所有的地面，不能留一块干燥的地方。 我们在榻榻米房间一般都是跪着做工作。 打扫完室内，还需要把包间外的地面浇湿，这样做呢，是为了让客人有一种干净清洁的视觉感。然后根据客人的喜好呢，更换墙上的字画，浇好室内的鲜花，再准备好不同酒类的杯子、茶碗，一切客人可能会用到的物品。最重要的厕所呢，也是要打扫。一个细节就是，如何确定客人用过厕所需要清理呢？有没有叠成三角形的厕纸，说明厕所有没有用过？而事无巨细的准备2个小时之后，由资深服务的深井叶子女士来检查他们的仪容，然后就可以准备迎接客人了。他们服务的客人当然是之前比赛赢了的其他组嘉宾了。当时我想的最多的是，享受老女人娜娜的服务会不会笑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在歌曲之后回来，我们一起吃吃阔别3年的竹茂楼美食是有哪样的变化，有哪样的标准保留了下来呢？ It was great at the very start, hands on each other, couldn't stand to be far apart, closer the better. Now we're picking fights and slamming doors, magnifying all our flaws, and I wonder why, wonder what for, why we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Is it just our bodies? Are we both losing our minds? what for. It's like we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こんばんは。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杨子回京都已经有一年了嘛？ 一年。 我们上一次是去年的香港特辑，我们在香港见。 我们还去吹风出海呢。 对对对， 很清楚的。 这个美浓节三百年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四周年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南方第一。 南方第一。 京。 迅速准备好客人需要的饮品后，就可以上菜了。第一道上的是鲜腹，都是用应季食材做的开胃小菜。先吃到的血蟹肉呢，以柑橘醋调味，盛在柑橘皮做成的容器当中。 噔噔噔噔， 血蟹，细嫩， 它的味道全部都进到蟹肉里了。 好清爽， 有一种清新，配着这个蟹肉的细腻。 谢谢大家，本日はお越し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美浓节的特色是在晋肴，今天的晋肴是用鲍鱼和萝卜煮的一道火锅，由厨师现场烹制。 我们快点说，说得好， 好， 那你就休息得好，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这鲍鱼好肥呀，好厚啊。 很有嚼劲儿，脆，主要鲍鱼跟龙虾一样，其实很难入味的。就是他们家做法呢，就是其实是比较讲究原味儿。 它最后放了一点那个胡椒粉，特别提味儿。现在尝起来， 黑鲍鱼是鲍鱼中最名贵的品种，也是珍馐中的珍馐。吃的时候需要蘸一下胡麻酱汁。 我们是不是还要蘸点这个胡麻酱吃啊？ 我两块都没了。 那我一块给你， 还有一块啊。 哇，柚子胡麻， 蘸萝卜吃吗？ 接下来的是我们第一次吃的蒲叶烧，是把黑毛和牛放在蒲叶里慢火烤制而成，放了几颗应季的银杏。蒲叶的作用呢，是有叶子的清香，保持肉的嫩，去除肉的腻。 看到这个肉就好开心啊！ 牛肉大概也就是七分熟那样子，还带一点红色，而目测这个牛特别肥呀、甜的， 然后放了银杏，但我觉得这个肉还是很软嫩的。 对，而且看着很肥，一点都不腻的。 不腻，这蘑菇好香啊！在嘴里啪一下子，就是让整个的这个牛肉、葱，还有银杏的味道一下子都散开。 嗯嗯。 Got a good thing. Wish I had you right here with me all day. But I'm thinking that it ain't gotta be that way. All that I'm seeing is your face on a phone screen with a call and a message. Maybe we're gonna be okay. Oh, you gotta notice. I hear explosions whenever I see your face on my pillow. 4.5. Excuse me, try to order some drink, for example, beer. 我们正吃得过瘾，而实习服务生娜娜和智慧呢，此刻已经慢慢的熟悉了整个流程，在同一条路上是来来回回了很多次，帮我们布菜啊，上饮料啊，而古灵精怪的娜娜还会和客人打趣逗乐。 你们这位先生在门口说，你这件穿和服的女人最性感的是哪里？哦，一下子语色好紧张。他说，穿和服的女人后脖梗子最性感。 我怕小曹打我， 我们家有兄弟比我一个是那么瘦，一个是那么胖，肯定是胖的赢了。要是周出来就告诉我他喝不了烫的。 汤面，汤面 OK 啊，但 是烫的我从来不喝烫的。 在家里很受宠的娜娜这么辛苦，也是为了给90后的年轻人们树立榜样啊。而全程跟拍的摄像师傅也对他们的辛苦感同身受，并感动得落了泪。 我们演员都挺辛苦的。 是真的很辛苦吗？ 娜娜会被说了吧？ 会被说吗？他们有被说吗？ 他们今天 天的主题是一期一会，所以我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当地的舞蹈，希望大家喜欢。 整个过程老师们非常耐心地给他们讲解，陪伴他俩，那把他们最优质的服务理念和精神传给新来的人。而这种辛苦只是别人日常的一小部分，只有亲自体验过才能体会到呀。而这种传承了300年的精神和温暖，是日式服务的最高境界，在日本被称为 Omotenashi。 就刚才引导我们那个老师特别好，看我们可能来回来去好多趟挺辛苦的，还特意给我们倒了一杯热水，然后因为可能我们是女孩，她特意倒的是热水。 畳を引きながらお客様はどんなお客様かなってイメージを膨らませながら支度を進めるのが私どものおもてなしの一期一会の一番基本にあるところです。 那个擦畳米的时候就想一想今天的客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考虑是也应该要准备什么。对，这个是我们的服务精神。 这其中的意味真的太复杂了。我平时按说性子还挺爱管事情的，但我觉得日本的匠人精神真的，你要跟他们同去做每一个动作，才会体验到他们的那种细节的这种精益求精。 Talking Samsung, I'm about to show 'em what I do with that.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的 X Fun， 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在 X Fun 吃货俱乐部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同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X Fun China， 或者是在爱奇艺上搜索我们的视频节目 X Fun 吃货俱乐部，那还会有很多的视频画面，大家也可以感受。接下来我们此时此刻告诉大家一下，我们在京都的行程呢就快结束了，我们会乘坐飞机飞往东京，而京都没有机场，在关西地区坐飞机呢，大家一般会前往大阪的关西机场。殊不知呢，离京都更近的呢，还有大阪伊丹机场啊，更方便了。而在路上呢，大家开始商量去机场吃点什么。 看来不少人要坐公交车去伊丹机场，因为这是最方便的。 你看，在那个车上就已经开始介绍这个大阪机场的这些吃的了。 嗯。小萌表现也挺好的，那么早去排第名， 挨着 第一名吧，我提其中位。小萌有变化的举手。 摄制组来讲，其实于登也很有经验。 投孙小萌的，请举手。投其实位的，请举手。 这次大家一致决定啊，要奖励一位表现最好的小朋友一起和嘉宾共进午餐。纠结了很长时间啊，究竟是谁能获此殊荣呢？55分钟之后就到达了大阪的伊丹机场，还是先办理好登机手续吧。 丢三落四的人有没有找到丢三落四的东西啊？检查一下自己手机那些有没有拿着啊？ 我们手机呢？ 我们今天呢就要从大阪的伊丹机场坐飞机回东京。 但是有一个人获得了我们四票的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 但并不在这一溜里。 这么快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觉得我实至名归。 这个最有进步可以和嘉宾们今天共进午餐的是苦力钱妍希。讲真啊，他真的是最辛苦的人了，这一路上啊一直要拎20个人的箱子，作为一个瘦弱的女生还真的是难为他了。而他的苦力生涯也在这一刻得到解除了。 饿，每天没有饭吃，然后20个箱子，20箱子还是指行李箱，然后还有吃备的箱子。 你可以吐槽一下你怎么吃，看谁的箱子是最沉重的。 就他那个小屁箱子跟人家26寸箱子一边沉，也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在里边。然后一天到晚还，哎呀，我真的拿不动，哎呀，好好给我铺个床，哎呀，我要好好睡，你给我铺的床。 鼓励鼓励 一下，鼓励想吃什么，你来选吧， 面 吧， 可以， 把选择交给你。 对，你选。 但只有3秒，3、2、1，好，真的已经选没了。 最后，苦力选择了日式咖喱饭。稍后的歌曲之后回来呢，我们就将带大家一起吃吃看，苦力钱妍希的眼光到底如何呢？ Now, call you sleep, cause you know that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我点的是这个特别的牛肉咖喱 啊，感觉量好多啊， 好大块儿。 嗯，我觉得这咖喱酱就很好吃， 尝一下。嗯，挺香的，牛肉特别嫩，然后咖喱呢就是有一点甜辣，甜辣。 嗯，甜辣的那种 特别的牛肉咖喱，有好几块特别大的牛肉，不到60块人民币就有一大份哟。牛肉选用的还是关西地区优质的和牛肉，能在机场吃到如此便宜量又足而又优质的餐食还真是惊喜。孙夏和娜娜点的是炸猪排配蘑菇酱， 我跟娜娜的是炸猪排，我们俩点的是比较经典的。嗯，我们这个猪排比较常规，但油好像大了点。 以前机场那个用的是鹿儿岛的黑猪，这个就是普通的这个京都猪。 回想起羽田机场吃到的猪排饭，所以更推荐这一家的牛肉咖喱吧。而苦力前夕呢，也终于享用了一顿他之前一直很想吃的纯正日式咖喱饭。不过更让他高兴的应该还是苦力生涯的结束吧。对了，同时结束自己使命的还有管钱的齐智慧。 感觉这两天终于吃上一顿饱饭了，终于可以用食物的力去翻箱了。 这个是特意给苦力吃的，很想吃啊。 那会儿以前看节目就就想吃。 好了，接下来在歌曲之后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小节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东京的终极比拼。这里是 Metro Radio X Fun， 我是 Jason， 咱们一会儿见。 今天去上课吗？ 不是放假了吗？ 哎呀，我说的是上课 Upper 电影主题 KTV， 一种全新的吃喝玩唱新体验，现已在优唐广场三层华丽开启。狂欢热线88706866。January 4th grand opening at Upper KTV。 X3俱乐部，我们在克兰， 我们在熊本， 我们在新西兰， 奥克兰。 我们现在在 Metro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X Fu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好吃的。 啊，我看那个汤喝了之后返老还童，年轻十岁。 好玩的， 大浪来了，哈哈，我跟你们。 好逛的，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做的太好看了。 给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做好准备吧。 Catch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I love you, even though I don't like you right now. I want you, even though you keep breaking me down. We got really high highs, really low lows, but I still love you, even though I don't like you right now. I was trying to say this.But you got me looking like the villain. I had a couple mixed drinks. Now I got a couple mixed feelings. I love it, I love it. You know just how to fit in the address. Then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it. Wish they had a button for your Instagram pic. We argue about this and that when you say you need a different address. Break up to make up, hit the mattress. Wake up and you don't remember half of the whole lot of games that we play, huh? I ain't afraid to say when I'm wrong, and you ain't afraid to dance how you want when your favorite song is on. I love you, even though I don't like you right now. I want you, even though you keep breaking me down. We got really high highs, really low lows, but I still love you, even though I don't like you right now.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want you, even though I don't like you right now. You ain't gotta say nothingYou ain't gotta say nothing, I already know why you trippin'. I ain'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bitches, yeah. You ain't gotta say nothing. 6-inch heel when she bustin'. Shit is in my face when she rustin'. Throwin' purses, makeup, and brushes. I can't keep it inside. Love and wait, caution, caution. No, I can't see you tonight, but you wait.No, you keep breaking me down. We got really high highs, really low lows, but I still love you, even though I don't like you right now. I don't like you, no. I don't like you, no.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X Fun 吃货俱乐部4周年的终极比赛要开始了。那大家来了日本之后呢，也觉得这个囊中羞涩呀。这个呢不算特别多的钱，但是呢是一个还不错的数字，至少能买点好东西了。 作为一名合格的吃货，不光要目光敏锐地寻找美食，而且一定要会精打细算，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因此来东京的首轮比赛呢，比的就是怎么花钱。每组会抽出一名队员参赛，5分钟内在导演组指定的地点进行采购，结算金额与导演组指定金额最接近的两人获胜晋级。晋级的两组呢，有资格进入最终决赛，争夺10万日元现金奖。 对了，这次苦力前夕呢也将独自出战，因此一共是五位参赛队员，其他四位分别是 来， 哎呦， 我先抽看抽谁啊， 抽谁是谁呢？ 外面的声音好大呀，为我们助兴呢。来，我们来抽一下，看看今天买东西是谁来买。 哎，我什么手啊？ 星星啊，他人他，你又有出镜的机会了。 我们的情况呢，一路走过来，大家也都是看到的啊。我们从东京输到了鸟取，从鸟取输到了京都，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东京。齐智慧，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可怜的娜娜又一次抽到了游戏黑洞齐智慧，不过在这次日本行中一直管钱的她，会不会在这次看似她拿手的领域中一鸣惊人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你们得到的价格是5637日元。 Lady Go！ 导演组特意给出有零有整的价格，为的呢就是增加难度，且规定不能拿同一样商品。大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比赛，最关键当然是要看最终的结算金额，谁的最接近呢？ 我们现在要宣布一下刚才那个比赛，有两个人爆掉， 爆的不多的那个是5770日元 CC。 8300， 特别想 招 那8000多， 是报的最多的人是 朱贝杰，能爆掉3000多日元，实在是佩服啊！至此，娜娜组是彻底让游戏黑洞齐智慧吞食了，全盘皆输。而反观周公子这组呢，在这次比赛期间活脱脱的一匹黑马呀，这次也闯入了最后的前三。到底会不会继续黑马呢？ 现在这三个人特别 哇， 星星的钱数是5628烟， 他9烟， 他9烟。哇， 第二名是5515烟，第三个是5496烟，第二名是张军。 哇哇塞，我这么瞎买人都买了第二名。 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呀，我和孙夏两组种子队最终也挺进了决赛。接下来的歌曲之后，最终决胜局将在我和孙夏之间展开。一会儿 Jason 火速回归，为大家来汇报最新的情况。 My house in Budapest, my hidden treasure chest, golden grand piano, my beauty focus me on y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My acres of a land I've achieved, it may be hard for you to stop and believe, but for y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For y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And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 And baby, if you want me, then all of this will go away. My many artifacts, the list goes on.If you just say the words, I'll up and run. Oh, to y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Oh, to you, ooh, ooh, I'd leave it all.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to make a change. Baby, if you want me, then all of this will go away.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 My friends and family,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y fear they'll lose so much if you take my hand. But for you, ooh, I'd lose it all. Ooh, for you, ooh, I'd lose it all.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 My hidden treasure chest, golden grand piano, my beautiful Castillo,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Ooh, for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Hey,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们此刻正在日本东京进行吃货俱乐部的四周年特别比赛的最终决赛，也是我们这次四周年日本行最后一场比赛了。规则如下，我们两组呢为其他出局的小伙伴们分别找一家东京的餐厅，最后票选出相对好吃的一家决定胜负。而为了保证公平，导演组没有公开是哪一组挑选的餐厅。第一家大黑家天妇罗，建于明治20年，已有129年的历史了。 那个接着剩下他们两组选的一家餐厅，然后是吃天妇罗的。你们爱吃天妇罗吗？ 好油，没有味道，我口又重。你呢？ 我喜欢吃炸的。 起源于葡萄牙的天妇罗，油炸的口感的确有人爱也有人嫌弃，但既然来了名店呢，特别是那么多人排队的名店，尝尝也不亏呀。 我们不知道买的是它的经典，你们来定吧。 这家店经典的天妇罗肯定是要来一份的啊，而他们家最招牌的是大虾天妇罗盖饭。先吃到的是经典的天妇罗，为了解油腻，炸天妇罗还会搭配上萝卜泥。 先把它这个萝卜泥和酱油给拌一下，我闻的味道好香，而且根本没有在国内闻到那个油炸很腻的感觉。 这个虾 好好大、嗯，对，而且我觉得完全改变我之前对这个天妇罗的概念。原来就觉得是一堆淀粉，然后炸一个不新鲜的食材，但我觉得它这里面的食材真的是好新鲜啊。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虾还挺特别 Q， 还好， 真的挺 Q 的。 大黑家天妇罗用的是纯芝麻香油炸的，看上去是颜色金黄，里面裹新鲜的大虾肉，这味道还是不如我们之前在北海道吃的经验啊。不过口味这种东西也真的是仁者见仁。那么他们家招牌大虾天妇罗盖饭味道又怎么样呢？ 哇，这好像，哎， 这有股那个焦焦的甜甜的味道喷过来了，这味道更不油， 味道重一些，然后比刚才的那个炸的感觉少一点，然后皮比那个要稍厚一些。 果然还是招牌的更招人喜欢。这款大虾天妇罗盖饭浇上了百年秘制酱汁，颜色也较之前的会深一些。 太好吃，还甜甜的。 嗯，这家店位于东京著名的浅草寺旁，至于会不会让你满意，还得各位亲自过来尝尝哟。别忘了我们还在比赛呢，稍后的歌曲之后回来呢，我们将马不停蹄的去试吃另外一家店铺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见。 FM 94.5 Metro Radio. I'm on the 14 carats. I'm 14 carat. Doing it up like my eyes. And you say I got a touch so good, so good, make you never wanna leave. So don't, so don't. Gonna wear that dress you like, skin tight, do my hair up real nice, and syncopate my skin to your heart beating. Cause I just wanna look good for you, I just wanna look good for you, Let me show you how proud I am to be yours. Leave this dress a mess on the floor. Still look good for you, I'm in my marquee diamonds, I'm a marquee diamond. Could even make that Tiffany jealous. Say I give it to you high. So bad, so bad, make you never wanna leave. I won't, gonna wear that dress you like, skin tight, throw my hair grew real nice, and sink up in my skin to how you're breathing. Cause I just wanna look good for you, I just wanna look good for you, let me show you how proud I am to be yours. Leave this dress a mess on the floor. Still look good for you, Trust me, I can take you there. Trust me, I can take you there. Trust me, I Hold up, take a minute, love. Cause I ain't tryna mess your image up. Like me mess around in triple cups. Stumble around town, pull your zipper up. Pants sag like I don't care, but I ain't tryna mess your business up. And I ain't tryna get you in the stuff. But the way you touching on me in the club, rubbing on my miniatures, John Hancock, the signature. Anytime I hit it, know she finna fall through. And every time we get up, boys end up on the news. Ain't worry about no pressing, ain't worry about the next shake. They love the way you dressin', ain't got up on you. Jackpot, hit the jackpot. Just mad at bad miss without the shots. You look good, girl, you know you did good, don't you? You look good, girl, I bet it feel good, don't you? Catch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我们现在好像在早稻田大学附近， 不知道早稻稻稻早稻盘。 哇！ 我在排队吧。 全世界的大学附近都是美食聚集地，早稻田大学附近的这家餐厅还真的是最近火到不行啊，已经过了饭点，外面竟然还排着长队。 哇，这人真的太多了，不过我发现这里都是年轻人，刚刚那家都是年纪大的。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队伍越长我越爱排。 888日元 一位的价格，需要在门口的机器买票，又挤又小的地方挤满了年轻人。娜娜和周公子运气相当不错，竟然还能找到空座，食物也迅速的上来了。这就是他们家人气的烤牛肉盖饭。 真的，你说如果要食材不好，根本我都不敢这样生吃肉的，要不然得了疯牛病，疯牛病了。嗯，好吃吗？你尝吧。好吃。这可是在我们刚刚吃过饭的情况下。 大片大片的牛肉是半生的，牛肉片上有一颗生鸡蛋，而且加了酸奶片。让人惊奇的是呢，明明是生的牛肉和鸡蛋，却一点生味儿都没有，有烤牛肉的炭香和生牛肉的鲜甜。 看妈妈加了沙拉酱更好吃。 好嫩， 好甜啊。 年轻人爱吃的价廉物美的平价美食也在此推荐给各位听友。不过现在我和孙夏两组成员还正在忐忑的等待比赛结果呢。到底周公子和娜娜他们组员会更喜欢哪一家呢？不过我们现在好像还是蛮淡定的了，也可以和大家透露一下，我们组当时选的是大黑加天妇罗，考虑的也是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爱吃油炸的食品，日本特色天妇罗应该符合他们的口味吧。可结果还是歌曲之后 Jason 跟大家一起来揭晓。 Sometimes I think we're the brightest stars and I try to believe we'll find a way. Will life change? Will our hearts turn colder? 越战越傻，越傻 越傻。 Ryan Seacrest here. Every morning, you got us on air. 10 a.m. right here, Metro Radio, FM 94.5. Metro Radio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听 Ryan Seacrest 畅聊最新欧美娱乐动态。 On air with Ryan Seacrest.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Up close and personal, study your body. I wanna stay right here with your arms around me. Hold you like I do, show me all of you. I'll show you me too.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kissed, like you've never been loved.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this, like you've never been touched. Like nobody else exists except for us.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loved.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Like nobody else exists except for us.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loved.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Give it to me like I never been. Deeper than physical, I got you open. Know how to take you there, put you in motion. Hold you like I do, show me all of you. I'll show you me too.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kissed, like you've never been loved.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this, like you've never been touched. Like nobody else is this except for us.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loved. Give it to you like you've never been. Like nobody else is here except for us. Metro Radio。 刚吃完这两家过后，我觉得牛肉饭真的第一口那个满足感，我是真的实在不爱吃甜普罗，而且这个甜普罗呢，就是那个面粉太厚了。这两家都还味道都还挺好的。 等等等，但是 我个人不太喜欢吃生的东西。 甜普罗那个炸虾 特别特别的好吃， 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七个人到底会把票投给哪一家餐厅呢？ 选这个牛肉饭，我还是选生牛肉拌饭。 我把票投给我最爱吃的炸虾。 选那个牛肉饭。 我投天妇罗。 我选择给天妇罗。 所以最后这个决定权交给了王冠大。 随着娜娜把最终的决定一票投给了牛肉盖饭，最终呢还是孙夏那组略胜一筹啊，以总比分4-3赢得了比赛，又一次卫冕冠军。 没了钱，得手快！没了钱，得手快！没了钱，得手快！ Metro Radio FM 94.5. You can run free, I won't hold it against ya. You do your thing, never wanted a future. If I knew how to put it romantic, speaking my truth, there's no need to panic. No, let's not put a label on it, let's keep it fun. We don't put a label on it, so we can You were fine, so for whatever reason, sure we can chill, try and keep it platonic. Now you can tell if I'm really ironic. No, let's not put a label on it, let's keep it fun. We don't put a label on it, so we can run. Metro Radio， 我们要去富士山啦！ 结束完比赛，作为第一次来日本的90后们表示都非常想去看看日本的标志富士山，这个要求当然能满足他们了。我贴心的就订了一处可以泡温泉啊，然后又可以看富士山的民宿。而我们从东京坐巴士到毗邻富士山的河口湖时，天都黑了， 五点钟末班车，我们稍微晚了10分钟到，所以说只能步行了。 彼时已是深夜，民宿附近的餐厅都已经打烊了，所以在便利店买点吃的就非常满足了。这也是我们大家在日本这一次吃的最后一餐了。此时的各位90后的小伙伴们也是感慨良多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声吧。 这次是第一次跟这么多人一起出来，之前旅行的话习惯自己一个人。 我就是这次出来就是真的都挺高兴的，因为我这个人本身都特别喜欢跟就是很多人一起出来。 多的都没 有，就是大家在一起玩的那种感觉我特别享受。 哎呦天哪，好感动，我都要哭了。 不要再说我是套红的妹妹，我也跟你生气。 因为我参加的第一轮比赛就是他主要被骂的第一轮比赛，然后很紧张，但是他很想努力的去完成他的工作。 没关系没关系，有经历你才能有进步，对吧？所有的失误也好，或者是不完美也好，都是下一次更完美的时候的这种铺垫。 一次旅行让大家能更加了解对方，让大家能反省自我的过错。也许这次日本行有很多不完美，但也让各位看到了我们 X-Fun 每一个人成员的努力和进步，体会到我们 X-Fun 人对美食的用心和执着。 X-Fun 吃货俱乐部，我们在富士山的美。Ignition something from nothing。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的 X Fun， 我是 Jason。 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播出我们 X Fun 四周年的特别节目。到了四周年特别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听友观众，有很多在四周年想对我们说的话，也收到了他们很多的生日祝福。接下来呢是我们剪辑的片段，话不多说，听过之后真的满满的都是感动啊。 我是2012年的时候开始看咱们节目的， 我很庆幸当初点开了那第一个视频。 我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看你，现在我都12岁， 每一期都有看，我 追了快4年。 我推荐他看，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已经结婚了， 吃过你们吃过的好吃的，走过你们走过的路， 3年胖了10斤。 非常喜欢这个节目的花外音， 你都爱看，尤其是配着我饭吃那个。 然后我真的希望你们一直饭量，大家人一个都不能少。 祝贺你们把一个节目办得这么成功。 大家都很真实，绝对是跟着看节目也会跟着你们一起不由自主的笑。 除了这顿白白嫩嫩帅帅的肉体以外，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孙姐的吃相了。 当时的孙姐 特别带劲儿， 其实孙姐长得特别好看， 完全爱上了这个节目，就对这个节目不满不满。 作为观众，我们觉得每一期都很用心，都很完美。 这幅画是我为你们画的生日蛋糕，加油哟！ 希望每一个周年都可以陪着你们度过。 爱你们 ，X 饭吃货俱乐部 4周年生日快乐！ 就像你们去过普吉岛、 香港、 泰国、韩国、 日本、 帕劳、 首尔。 在以后的日子里，你们依然可以陪着我，我依然紧跟你们的脚步。 祝你们4周年一切顺顺利利了！ 祝万物更新，然后积极向上。 因为有 X 饭的陪伴，让我喜欢旅游，喜欢美食。 祝孙姐和 Jason 怎么吃都吃不胖，祝摄像师傅身体健康。 我真的觉得你们的节目已经做得特别好了，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 有一些真心话想对 X 饭说，希望可以陪 X 饭走过10年、14年，甚至是40年。我是 Jason 的超级超级小迷妹。 X饭吃货俱乐部衷心祝你 4周年 北招你快乐哦， 吃货俱乐部4周年快乐，我们一起去日本。 To get drunk, I feel all the right funk. If there's something I want, I'll take all the right wrongs. Now I'm gonna stay in my zone. I'm tired of picking that bone, and I can't be bothered to fight it no more. No, blame on the roof, set it on fire, just to get the proof. I'm doing all the right. No more. like this, not like this. I've done this before. 几个月前，日本行的此情此景正在像过山车一样啊，从我们的脑海当中闪过。那些让人感动的瞬间依旧也历历在目，回想起当时的点点滴滴呢，特别是回想起我们 X 村的大家庭，年轻的90后们一路走来的那股子拼劲儿，多想我们当年最开始做节目时候的这种雄心壮志和感受啊。为了美食不忘初心，奋发进取，在以后的日子里呢，我们 X Fun 啊，也许这个家庭会越来越大，20个人、30个人，我们也将会继续为大家制作更加优秀的节目，来感谢大家4周年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厚爱。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是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们下周见。 Love is strong as a lion, soft as the cotton you lie in. Times we got hot like an iron, you and I. Our hearts had never been broken. We were so innocent, darling. We used to talk till the morning, you and I. We had that mixtape on every weekend. Had it repeating, had it repeating.September song, summer lasted too long. Time moved so slowly. When you're only 15, you were my September song. Tell me, where have you gone? Do you remember me? We were only 15. And I remember the chorus. They were singing it for us. You were my September song.Sometimes I think that I see her facing the strangest of places, down on the underground station, passing by. I get a mad sense of danger, feel like my heart couldn't take it, 'cause if we met we'd be strangers, you and I. Still I play that mixtape every weekend, got every beat.